娱乐七十二变， 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 愿 乐七十二变，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岁末年终，我们看看赵全信老板是如何让员工把心留下的。 哎呦，这一年，得了，又过年了， 辛辛苦苦又一年呢。 汤姆，你可以呀。啊， 你这是 阴阳怪气儿的。 调了个部门，净写软文了。几百字几百字的敲软文，汤姆可以，杰森也行啊。 怎么了？ 杰森，老板挺重用你的吧？ 怎么重用我了？ 对，老板不经常说吗？ 说什么呢？啊， 给我把这个项目做几何式递增。 那是给我压力 啊，也是动力啊。 哎呦，你知道多难搞啊！不过现在你也行啊。 我行什么呀？ 谈过两个男朋友了。 哎呦，对对， 没成。 是啊，成也不能俩俩成啊， 这一年有俩够用的了。 就是的， 这不好受。 那个上班接，这个下班送。 你没说呢，一块没来都没来呢。 那你约的够厉害的，一天都约了。 不是一个上班一个下班吗？有一天俩人都有事儿。 那你给他改改，下班的上班，让上班的下班去吧。 那么抖了呀你？ 你说你这一年啊，你干过活吗？ 谁说没干过？ 你给咱们公司创过利润吗？ 哎， 你的活干人家干轻着，因为老板现在喜欢上什么新媒体，净开发这方面的项目，让他去弄什么 APP 啊，对对 APP。 您这个发音、 我 还是要纠正一下。 APP 这个东西没五年有七年了，您现在还念不出来这仨字母？ 不是，我不适应，我也不玩这个。 你这适应能力也是够慢的。 人没事让那上网都干什么宽粉儿。 那不圈粉吗？圈粉这事儿没五年也有七年了，我跟你说，就这点事儿到现在说不利索。哎呦， 哎，得了， 你还新媒体呢？你还弄点新媒去吧。 哎， 那天我听见把杰森叫去了，杰森，给我策划一个活动，一定要火，刷爆了朋友圈。对对对，明天把方案给我。哦，钱吗？没有。 老板是设文具大练习是不是？ 没有，我省了他的对话。 不是，那给我是之前打电话说的。哎，对对对， 不是，我把你的话省了吗？有什么用你的？ 你这是啊？哎，我 老板就没给你压力吗？我听说那天是老板把他叫过去，啊，我说呀，你得把那公众号的那些个用户全都引流喽啊！ 啊？ 引流到 APP 上？ 对对对，你看他清楚，等于引流，然后变成钱，让这些人都变成钱。 哎， 人贩子， 钱没有。 对， 命一条。 那人家这不要钱都好几百万粉丝，你怎么不学这粉丝？ 我跟你说，老板真的是想钱想晕了，想粉丝想疯了。那会儿把汤姆叫过去，零预算，说让汤姆回馈100万。 这么了当？ 汤姆当时就装晕。 我哈， 他是真晕。 不是我亏的是我身法灵巧，脑袋差点就磕桌子角上了， 那就算自杀了。 就是 这才差杀是吗？ 这撞桌角自尽。 零预算赚100万， 他就是让你吃要饭。 这血一下子的钉在脑门 刺出来。 要不是我没拉着，早撞上了。 得了吧，要不是说咱们赵先生老总这一天把自己家里那圆桌面拿过来办公，我就非得磕上不可。 这老板半夜2点还给杰森打电话呢。嘿，我跟你说，刚才我可知道的事儿，去追一下你，去追一下。 我追什么你？半夜让我追什么去啊？追风去我。 哟，你还把自己当追风少年呢？ 哎呦，我还少年呢。 让你追下热点去。 热点？ 对。 追到。追到没有问题？ 追到了，追到了，追到了。 热点追到了吗？追到了。 追到了。还开了一个很大的会。 你看热点是满天飘嘛。 现在又是那个投资什么冷预期吧。 他也不适应，他也迷茫，所以呢。 他也没想好，我跟你说。 对了。 老板现在一什么装糊涂。 你是谁？ 什么运营还要花钱？ 对 啊， 什么策划还要花钱？ 什么都得花钱。 那天把朱莉也摁那儿，你先写一篇文章让我看看。 朱莉是女的吧？ 我再决定要不要花钱做。 他干嘛把人摁哪儿啊？ 不是怕朱莉撞破脚吗？重返你那路。 干不下去了，真的，这公司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这公司你们还待吗？ 你那意思让我们俩先走？ 不是， 完我们俩的职位都是你的。 你俩的职位要的不露脸啊？ 我们怎么现眼了这职位？ 真是， 哎呦，那不干，那不干就不干了。我觉得也就是， 你真不干了？ 你们爱干不干？我先辞职去了。 你真辞职了？ 嗯。 啊，那你先辞，我们就辞。 你真好， 怎么样？ 怎么样？什么时候卷包会走人？ 排队等着吧。 这还排队？ 叫号。 把你去银行干嘛去了？ 谁去银行了？ 去银行 办什么业务的？ 银行辞职去了。 赵天印办公室排队呢，你都辞职呢？ 是，那我看看去。哎呦，领着 什么了？ 行了，再领着年终奖。 没有，九十七号，我是发条。哎，发条，确实排队。 你领多少号啊？ 我96。 咱们公司 我九十七。 咱们公司连赵全信老板带他媳妇算上整100人。 哦，你这么算的？哎呀，那就是你。 对，我50号，我还能挨着了。嗯，我 先 别 头了。还有一枚词是谁啊？同志们， 同志们，那不外企吗？ 啊，员工们，怎么了这是？咱们开个会好不好啊？这半年多了咱们也没有开会啊，我忽略了大家的感受，但是咱们要抱在一起，咱们度过这个寒冬。我知道公司还是很有凝聚力的，我不会让大家白忙啊，我给大家预备了丰厚的年终奖啊，50万的豪车。 是豪车是不是？ 豪车。 豪车那 就 100万以上了。 豪车 、 啊、 当 然。还有同龄友们， 哎，你想说什么？张老板， 还有的朋友们喜欢这个玩点游戏啊，我给大家也准备了上百台的游戏机。 嚯，小霸王吧？ 啊，谁小霸王？ 任天堂啊。 哎，比那个要高级多了。 红白机。 你们说那个东西我都没准买去。 俄罗斯方块。 哎呀，你们不会玩的人就不要说了，这什么什么传说，什么什么都是上线的。我还很好啊。哎，当然了，还有年终奖，有20万的年终奖呢。啊， 20万年终奖一块发吗？ 一块发。还有我给大家还预备点人啊。 预备点人。 对。还有这个家里有需要帮忙的啊，我们给预备了有保姆。 啊，抽奖抽保姆？ 哎，抽保姆随便抽啊。 这是游戏呀、啊、还是真事儿啊？抽保姆听着像个游戏的名字。 真事儿。还有给大家送的名表。当然了。 什么表？什么牌？ 是那个什么什么 好之花。 不是， 红梅。 是那个字母叫什么嘎的啊？ 小兵张嘎。 什么蜜嘎？ 有 我蜜嘎。 哎，好像是那个名字啊，反正我也不知道，那个字符就是个这个， 跟那墨斗鱼似的， 是个物理的符号，叫什么蜜嘎、 哦、 画符。 哎，对，也有画符、啊、也有画符，有对联。 要这么说我这辞职是不是 啊？看同志们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年终，我保证至少人人有一份奖。 这不就1月了吗？还没到年终吗？ 年终不都12月吗？ 嘿，我们的年终是以中国传统的年终为年终啊，咱们还是个传统的国家。 这样子， 传统的文化、 啊、是，我是咱们这经理啊 ，Jessica， 我给老板补充两句啊。这个辞职啊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离开了我们的公司，你到下一个公司就一定能混得好啊。 嘿，我要跟你说两句坏话，你们照样干不好。 哎，我们这个公司其实很有发展的。 我们公司瘦死骆驼比马大， 遇到一些瓶颈。 对、 哎、我们还可能冲破的， 夸啥就冲过去了。 哎，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奖品我细化一下啊，因为老板总要把这个采购的任务交给我了。车是个好车，保姆呢也是好保姆。 哎，那是真正家政公司金牌的 品牌。清洗呀、啊、擦玻璃呀、啊 哎、 打扫卫生， 一次性到位的， 还可以开小灶啊。 对， 特别是一个神秘大奖，我现在没有公布。 哎， 老板也是用心良苦啊，给大家一个惊喜。现在我看啊，这个辞职报告已经撤走了 大概50份了。 那就说明还有47份没有撤走。 给你们5分钟，回来我们就开始抽奖，好不好？ 好，撤。 撤什么撤？拿完年终奖再撤呀、啊？ 你先把辞职报告撤回来呀、啊！回你那打着报告，你还想摸奖？ 哎呦， 是这么说呀？哎，烫不烫吧？杰森撤了吗？ 撤了。而且还拿着奖了。 什么呀？ 嗨， 保姆吧，见他那乐， 这真是对保姆心怀不轨啊。 26岁， 哎呦， 张翠花是吗？ 你认识这保姆？ 不是，我看他们写的四个保姆嘛，抽了4个人，我看了李翠娥已经抽走了，抽全 是 全是家里人呐。哇，他这暗线可够深的。 我告诉你说，你抽着赵全凤到你们家你可留神。 真拿呀？ 赵云燕老板太够黑的了，保姆不愿意找那个金牌的，好，远房亲戚全给弄过来了。 不是一个，赵全信是那全是全部的全， 他那个全是完全的全， 是不是？ 老板亲戚可不好用。嗯，那什么、 啊， 你什么？ 我什么？我中了个游戏机。 游戏机啊？ 啊，游戏机。 什么游戏啊？ 有那个 大富翁。 你说这游戏现在都不好找了，我就用那个 魂斗罗， 那体感那个。你俩打屁着啪着屁着啪着 快板 哪有这游戏啊，俩人打快板 我知道了，往死里揍的那种，是不是？ 对对对， KO 拳击游戏 啊。 谁抽上那表了，我想知道。 对，给谁送钟了。 还有那个莫名其妙那个 神秘大奖， 深藏不露的那奖啊。 好了，同志们，现在啊，公布我们神秘大奖的内容。 神秘大奖，你们估计是什么东西啊？ 哎呦，神秘大奖得比车好吧？ 哎，那是热定的，而且啊，我觉得那神秘大奖那个价值 会不会是 得翻倍，得比这车这钱得翻倍。 我跟你说，这表就是老板用过的表，车是老板用过的车，这 分遗产啊。 保姆是老板家亲戚。 对呀，这个逻辑你们猜，最后这大奖是老板的。 老板遗孀， 他媳妇送人的。 嘿， 这可不一定要 杰森 都合适。 你说啊，全信老板比你大整30岁，他媳妇儿小点比你大 24岁， 也还行， 合适。 什么叫合适？ 家有一老，你有一宝吗？这算逃给你了。 我们家有俩老了，我爸我妈够老。 吉祥三宝吗？ 对， 我凑数了。 哎，会不会是什么什么美国什么5日游啊这样的？ 5日游。累死，全坐飞机了，够道上吗？ 我就这么一说，是不是机票钱啊？你自己要买机票多少钱啊？你想想。 对呀、啊，你自己买头等舱多少钱？这给你5日游经济舱了。 不是，是不是白来了吧？ 是白来 了。大飞机那么老远，给你拉过去。 好家伙，飞机高速上运费劲呢。逃！ 哎呦，我连托运都不如。 还有什么会让咱们觉得比这个什么还好，比送车的还好呢？ 那就是房，绝对是房。 房就是。 现在房子最值钱了。 对， 我听说他在哪儿有一个别墅、 啊、可不、啊、咱老板那时候全盛时期， 好家伙，但他比全信时期要强啊。 你说他哥哥当总裁那会儿 对，赵全胜， 那东南西北不都有他房产吗？ 对啊，到现在连他亲妹妹都当保姆了。 嗨，分工不同都是为 人民服务。这词儿比咱仨岁数加一块儿都大。 哎呦，我这么想不出来的，以我的想象力啊，这么丰富的想象力，我就顶多想到房。嗯， 哎呦，我反是江郎了。 你 才 进啊。呵，水火。 咱 听听，猜不出来，听听。 下面有请我们的今天的总经理，然后宣布我们的特别大奖是什么。 老板你来吧。 你说。 老板你来吧。 你来吧。让你说就继续说。 哎呦，二位有这功夫我们就听着这奖了。 2016年年终岁末，把心留下。 哎呦，开堂摘心呐、啊！你们这是安贞医院？ 不是， 要命！ 把心留下，年终表彰分红大会。 好家伙， 我就想分包吧。分红大会， 表彰年会吧。最后获得2016年年终岁末，把心留下表彰分红大会，此项殊荣的有 什么呀？这是。 啊，不对， 错了。哎，怎么的？多吓人呐！ 哎， 有捧一捧。 对，汤姆，中大奖啊！你中特级大奖啊！ 我中的房。 你要不就是 遗孀。 你所获得的奖品是，老板亲自。 老板，你把老板得拿代驾去。 为你， 喂我饭。 洗脚。 阿木，来吧，穿鞋。 哇， 哎，你可洗脚过年了啊！送表、送车、送保姆，留住员工当然是把心要留下了。除了日常工作中了解员工所需，用企业文化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同时还需要做一个开明的领导，让每一个员工在和谐的工作环境中啊得到相应的尊重。 对员工来说，一份工作的成就感很重要，他们希望在一个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明确激发员工的有效方式，创造更多的机会给员工，让他们不仅仅是出于利益的目的奉献时间，这样才是高明的举动。 所以才产生了有的公司送表、送车、送保姆、送奖金、送假期等等等等对员工的若干福利。 但是亲手为员工洗脚，我只想问，这个奇葩的留人方法到底是谁的主意？ 我的主意。 您最近拜师了？拜了个扬州师傅， 学炒饭。 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 娱乐七十二变之花絮。 那会儿把汤姆叫过去，零预算，说让汤姆回馈100万。 空手道。 汤姆当时就装晕。 我啊， 他是真晕。 我亏的是我身法灵巧，脑袋差点都磕桌子角上了， 那就算自杀了。 就是撞到， 这才差差是吗？ 这撞桌角自尽。 零预算赚100万，你说这听完之后得， 他就是让你吃要饭。 这血一下子得钉在脑门 刺出来。 要不是我们没拉着，他早撞上了。 没拉着，要拉着就撞上了，正往那儿推哈。 然后那个陈先生出来安抚大家吧， 嗯， 就是你就往那把心留怎么留下来那块演呗。 同志们， 同志们，那不外企吗？ 啊，员工们，怎么了这是？咱们开个会好不好啊？ 张翠花是吗？ 你认识这保姆？ 不是，我看他们写的四个保姆嘛，抽了四个人，我看了，李翠娥已经抽走了，赵全 芬，谁？赵全芬，赵全新的妹妹， 全是家里人呐，哇，他这暗线可够深的。 我告诉你说，你抽着赵全芬，赵全。 我听说他在哪儿有一个别墅、 啊、可不、啊、咱老板那时候全盛时期， 好家伙，但他比全信时期要强啊。 你说他哥哥当总裁那会儿。 对，赵全胜。 那东南西北不都有他房产吗？ 对啊，到现在连他亲妹妹都当保姆了。 嗨，分工不同都是为 人民服务，这词儿比咱仨岁数加一块都大。 这个人说破产了。 赵全胜，赵全什么的那个？ 赵全凤。 赵全胜。全盛时期，你说全盛时期，他说那是他哥哥。 赵全一下子破老虎一个。 他说的不错，表是老板用剩下的，车是老板开的，非遗产。 快乐不娱乐七十二变， 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槐香柳荫配成双，天棚石榴和鱼缸，